再相逢，共度白首。 烟花似水流，烟花似水流，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哈林庾澄庆带来的一首《流水年华》，这首歌是一首老歌了，刘文正和凤飞飞都曾经演唱过它。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庾澄庆的版本，那是在1995年庾澄庆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哈林夜总会》。在这张专辑里面，庾澄庆把台湾红极一时的老歌拿来重新的编曲和演唱，当时各大媒体对于庾澄庆的演唱和编曲的功力家评如潮。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带你听一个有一点陌生的名字，他是冯伟军。 我遇见了你才开始了解爱，控制不住的心跳等待你轻轻呼唤，才知道我一点都不勇敢，才知道越在乎也越不安。要不是那天你伸出的手那么温暖，我一直在找一个人，就算盲目都快乐，也只有真心相爱才可能了解什么叫深刻。我一直在找一个让我相信幸福是真的，还有什么能够让人更虔诚，身边有你我就有了答案。走进我的心里如此理所当然，就算有理由迷惑吧，你的拥抱却让我明白，才知道我一点都不勇敢，才知道越在乎也越不安。要不是那天你伸出的手那么温暖，我一直在找一个人，就算盲目都快乐，也只有真心相爱才可能了解什么叫深刻。我一直在找一个人让我相信幸福是真的，还有什么能够 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派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带你听到的这个女生，她在歌唱界应该算是典型的标准的贤妻良母的形象，包括她的唱歌的方式也非常的中规中矩，充满了温暖和鼓励。我们最熟悉她是因为那首最浪漫的事，但是接下来我要带你听到她的这首歌却是非常能够代表她的实力和功底的一首，叫做相见太晚。 如果相见不会太晚，我们就不会悲伤。和你堂堂的手牵手，过得好简单。若我有天不见了，或许你会比较快乐，虽然有万般舍不得，也不愿看你难割舍。若我有天不在了，请你原谅我的困扰，虽然你给我的不算少，就算是完美，怎么牵拖都不对。不忍看你那么辛苦，我所能为你做的，只有默默的祝你幸福。如果相见不会太，就不会遗憾，快快乐乐的不会纠缠，过得好简单。Thank you.

走了，不要想起。风走了，沙走了，不要想起。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

手香烟，一些老音乐，我宠溺爱守着一双女人鞋，那太值得怀念的那一夜，那太值得珍惜我们之间有些愿望，希望实现在有生之年，保佑我能有天越过那片海岸线，保佑我能有个巧合我们再遇见，保佑我到最后还能认得他的脸，保佑 保佑我，这是张志成的作品。这首歌里面呈现出感人的真挚的情感，还有一些在感情当中的令人心疼的脆弱感。接下来大派主打歌，我们就想听到的这一位呢，他是华语歌坛这几年碰到的一个为数不多的特别的嗓音，他是王若琳。出道以后，王若琳推出了一张中英文的唱片，其实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事情。而且一听到他的声音，你就知道无论他年纪有多大，但是他是一个胸有成竹的歌手。 等待着你，等待你慢慢的靠近我，陪着我长长的夜到尽头，别让我独自守候，别人心怎么想，yeah。 在流行歌曲的曲调里面加入一些爵士元素，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刚才这首歌的原唱是陈淑桦，而翻唱呢是王若琳。可是我们为什么觉得它难能可贵呢？是在于王若琳天生的声音当中的慵懒和感性，她的温暖就好像冬天里面若有若无的阳光。如果此刻你赖在沙发上，我相信你也许会沉醉其中而不愿醒来。大派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一个温柔的翻唱，这是刘德华在出道30年带来的一张翻唱专辑当中的作品。据说每一首歌对于他本人而言都拥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这首歌是陈百强的作品《一生何求》。 冷暖那何忧，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半句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 是轻狂而消沉，谁不曾无意让别人恼恨，别怪身体偶尔会伤害你的灵魂。 希望。 枪，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张，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躲在风中大声的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哎，还标准。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继续跟你听到这一位呢，他是非常长情和专情的，从出道以后就一直在同一家唱片公司来进行音乐创作的周华健。而我说到的这家唱片公司就是滚石唱片。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在滚石唱片时期周华健的一首代表作，叫做其实不想走。这是一首深情的、真挚的、淳朴的老歌。 你总是说我在这样孤单时候才会想与你联络，然而谈得情说的爱不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怎么会不懂我，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心是脆弱，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其实不想逃，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心是脆弱，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啦啦啦啦啦。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 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其实不想走，我留下来陪你一杯，可春夏秋冬那要下山啊，再难躲着那要你和我擦身一起度过。其实不想走， 我不想走， 再难忘多难，我要你和我擦身一起度过。 其实不想走， 我不想走， 我想走， 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其实不想走， 我不想走， 其实我想走。 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其实不想走，来自于周华健。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给你听到2000年的那英。那个时候的那英刚刚推出过《征服》以及《干脆》这两张在全亚洲销售火爆的专辑，所以接下来这首《心酸的浪漫》更加是那英的唱片公司来重金打造和绝对重视的一张专辑，其中邀请到很多亚洲知名的音乐人，除了李思松和李伟松之外，还有林夕、小刚、潘协庆、陈建宁，包括张宇，放爱一条生路。 我总听你说着辛苦，患得患失无法投入，你总反反复复到最后，我才恍然大悟，你的身边早有幸福，你哪有情当作烟雾，温柔变成包袱，好自私，你让我痛苦，不爱就不爱，不要舍不得离开，让这个错早点结束，就当它才是你的归宿。放爱一条生路，不要频频回顾，别再做一位自私的企图，让我逃不出。放爱一条生路，别再执迷不悟，带走你的自由。